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词幸福，一首很轻快的，然后又带着一些伤感的《走过咖啡屋》，来自千百惠，这是她在1986年《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千百惠的嗓音呢非常的纤细，而她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当我想你的时候》，还有《走过咖啡屋》，也是在当时红极一时。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晨，这是她在2016年《旅程》这张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复杂人生》。人生的确很复杂啊，各种的悲欢离合，各种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是人生百态，复杂人生。面对这样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呢？或许就像歌曲当中所表达的一样，所传递的一样，唯有简单的初心不可磨灭。 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不在乎什么，情绪遮住悲伤，蔓延也会变得无助，背对人群，体会当中孤独，终于发现若真的幸福，又何必奢求所有 是由魏晨带来的歌曲《复杂人生》，那也是讲述了他出道十年的过程啊，这样的一种心路历程。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魏晨和台湾词人林佑贵讨论了十几版，反复编写，几经打磨，最后呢才出了这样一个自己最满意的这个版本的歌词。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薇，2004年《亲爱的丁薇》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再见我爱你》。很喜欢丁薇的嗓音，就是有一种柔情，但是

现在就是很快随着这个季节的推进，就是开始要春暖花开这样的一个季节，你会发现春天的旋律呢无处不在，比如说在柳梢上，比如说在解冻的这个河水当中，在绽放的花朵当中，在开始越来越温暖的这个阳光当中，一块来分享。 黄昏的窗外弥漫全都是春的气息，懒散的步伐听不到你回来的消息，落下的太阳跟随各式各样的影子，变化的色彩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人带着新的希望寻找日复一日的失落，飘来飘去的带着旧的梦想去明年复一年的以后，天空还是很蓝，树叶还是很绿，鸟儿还是不停在歌唱，心里还是很蓝，嘴里还是不说，脸上笑的还是很快乐，看得见的人群看不见的永远都在音乐同样的季节，看得见的明天看不见的现在都是春天里面的旋律，听不到你回来的消息，落下的太阳跟随各式各样的影子，变化的色彩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人带着新的希望寻找日复一日的失落，飘来飘去的带着旧的梦想去明年复一年的以后，天空还是很蓝，树叶还是很绿，鸟儿在歌唱，心里还是很乱，嘴里还是不说，脸上做的还是很快乐，看得清的人群看不清的永远都在一个同样的季节，看得见的明天看不见的现在都是春天里面的旋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琳带来的春天的旋律，而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在2005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11月的肖邦》，不知道为何，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觉吧，就是哪怕只是看见肖邦二字，你就马上就会觉得有一片诗意啊。我们都把这个肖邦叫做是这个钢琴诗人嘛，而在周杰伦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我想要传递的是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份诗意，就好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黑色毛衣》，讲述的是在自己年少的时候啊，和这个女友共穿一件黑色毛衣那样的一种很浪漫的心境。 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 再哭。

合了天真的梦句，情糅合了悲欢的情绪，情常在爱恋情深中告吹，情深总告吹，我恨谁？呼呼风声，呼呼风吹，促我忘情来后退。几番沧桑，几番风霜，茫茫冷然说唏嘘。心中的真，痴痴的心，骤变里风雨退又去。谁人？谁人来定山聚？又像是风飞的乱碎，情随意于心窝里沉醉，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情深总告吹，我问谁？痴心废墟有着谁？ 谭咏麟1987年《墙上的肖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痴心的废墟》。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想到当年看很多的香港电视剧所带来的那种印象，就是被港剧里面的那种跌宕起伏的一些剧情所吸引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啊。而且谭咏麟的歌声真的是，我会觉得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是那种有一份人生的温度，有一份生活的深情在其中。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当中的片尾曲，由陈亮颖带来的《余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此生都寂寞，徒留恨是成空，重逢只能等得来生，情中做今世的证。 为啥路途